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71集。 大概因为平安夜的缘故，吴样等了足足15分钟才有车接单。车子走走停停地经过繁华拥堵路段，他不时地看着导航上的剩余时间，心里愈加的烦躁不安。吴样再次调出了手机上的暗仓，页面还停留在上一次的检索结果，您搜索的结果不存在，也就是说暗仓的数据库中并未存有沈向川的手机号码。吴样又按照此前吴大力帮忙查询扬州的方法，使用姓名检索，再通过年龄、户籍等各项条件筛选，但依旧没有找到匹配记录。可这份干净的宛如白纸的暗仓记录却并没有减轻他对沈向川的重重疑虑。根据此前曾瑞的说法，暗仓数据一般来自网络用户在各个平台上注册信息和使用记录，如果这些平台主体是暗仓会员，那么该名用户的信息就会自动入库。而一个人如果完全不接触网络，他的信息就很有可能成为暗仓的盲区。但是沈向川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人，即使他再怎么行事谨慎，尽可能避免对外透露个人信息，也不可能避开所有被暗仓埋下的雷点。就好像一份全部由选择题组成的试卷，如果不能控题不答，那么得零分和得100分一样难。再加上沈婷车祸以后，关系向来疏远的沈向川突然出现，生生把一份塑料兄弟情演绎得动人真切。与此同时，他又利用 S 集团的各种资源，以项目合作掩人耳目，从而接收来自姜文宇的不明巨款。而付款时点又恰好在 IN 那起因李伟星引出的泄密案件了结之后。可即便是这样，吴样也没办法用爷爷的账号确定沈向川的暗仓会员身份，他没有任何证据。一方面担心沈律师半死不活的身体出状况，一方面又怕沈向川搞出什么幺蛾子小动作。吴样权衡再三，还是决定自己到医院里看看。车子抵达医院门口，院子里空空荡荡，因为没有探访证，这个时间又少有医患和家属出入。吴样索性直接绕到了住院处的后门，那里一名保洁人员正在将今天最后的几大袋子垃圾装车。他小心避开保洁人员的视线，直接从敞开的后门溜了进去，进入防火通道，然后就顺着楼梯一口气爬到了7层。他准备先去看看沈婷的情况，大概是怕打扰病人休息，7层临近病房的一侧顶灯只亮了不到1/3，光线昏暗。远处值班室的门口，沈向川正将一份文件交给护士，笑着说了什么。吴样侧开身子，躲在防火通道门的凹陷处，因为距离太远，听不清两人的谈话内容。又过了一会儿，直到沈向川上了电梯离开，他才悄悄地倒着碎步把自己挪到了沈婷的病房门口，蹑手蹑脚地推开门，飞速闪身进去。房间里的窗帘拉了一半，银亮的月光混着路灯的暖黄一起透过窗子，在地面投出一片光影。吴样轻声关上房门，踮着脚走进病床，见沈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没有输液，也看不出什么情况，只好伸出一根手指试探她的鼻息。可整整试了半分钟，什么都没有。吴样心里略慌， 不经意间看见李策被病床挡住的心电监护仪。 这不走得挺稳的吗？ 他一时犯懵，又把手指放在沈婷的鼻子下面试了试， 还是没有，真是奇怪了。 他纳着闷儿，赶紧又掀开被子去找对方手腕，握住脉搏，一边聚精会神地捕捉触感，一边调整卧姿，大气儿也不敢喘。静静等了几秒钟后，他终于在那有些冰凉的皮肤下面找到了微弱而规律的跳动。吴恙长长地舒了口气，可才刚抬头，看见监护仪上代表心率的数字莫名其妙地从刚刚的62变成了75、81、89、92。 你再摸一会儿，警报就要响了。 病床上的男人突然开口，轻声提醒。吴恙动作一僵，知道他这是又还魂了。因为有过上次的经验，这一次他倒没那么惊讶，只是问道， 你什么时候醒的？ 你刚进门的时候。 所以他刚刚就是故意的。 吴恙狠一咬牙，没好气地把对方手腕甩开，压着声音斥道， 你要吓死我，缺不缺德？ 他孤军奋战地跟沈向川周旋了一个晚上，又担心了沈婷一路安危，好不容易吊着心脏避开医护人员准备混进病房，现在还要被他给捉弄。 早知道就应该扔他自己在这儿，和他那好弟弟斗智斗勇。 沈婷手上没什么力气，又埋着滞留针，被这刚在晚宴上饱餐到营养过剩的女人随便摔到床上，忍不住蹙眉撕了口气，埋怨道， 我难得醒来一会儿，你能不能对病人稍微友善一些啊？ 吴恙心急失手，差点忘了眼前这位还是个打了好几个月营养液的病秧子呢。他神色渐渐柔缓下来，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翻过沈婷的手背。 滚针了吗？ 可仔细研究了一会儿，觉得有点肿，又不太确定，于是抬头问他， 要不要替你叫护士？ 不要。 沈婷忽然反手握住他，瞥了眼墙上的万年历，上面正显示着23:59。 先陪我待一会儿。 吴恙下意识地想躲，却被他用力抓住，没能睁开。 别动，就一会儿。 沈婷平躺着，目光沉静地看着他，轻声商量。 1分钟。 吴恙意外地发现他的眼睛居然也是浅褐色的，和那猫崽子一模一样。他顺着沈婷刚才的目光朝墙上看去，不解其意。 你 今天是我生日。 沈婷善于克制隐忍，却难得任性一回，不由分说把他的手指一并拢进掌心，轻缓地捏了捏。仔细想想，大概因为之前的视野都被圈在那猫壳子里，看什么都是好大一只，每天笼罩在女主人山一样的阴影里，时不时的还会被他猛地一挥胳膊给抡到地上。只能说做人真好。 还有30秒。 啊， 吴恙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情况，本来就有点无措，又听他开始倒计时，更加慌乱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 他不知道今天是沈婷的生日，更没想到沈婷会突然醒来。他什么都没有准备，又着急赶路，说不定晚宴上的妆都花了，模样堪称狼狈。 10秒，你还有10秒跟我说生日快乐。 吴恙一着急，干脆将沈婷握住他的那只手捧到嘴边，低头啄了一口。 生日快乐。反正这么熟了，亲一口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 他这么想着，可胸腔里的心脏却是快要跳出来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妙了个妙， 咪咪发。